礼来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共同来享受健康。 您从市场当中去购买东阿共天府的阿胶桂圆糕的话，这样的一盒大概是28块，一共是109块钱。 没错，但是在今天我给大家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以前八大盒我们的售价是299元，但是今天直接为大家升级到12盒，市场售价1300多了，但是我们价格还是299元，您带回去的足足336块。收到产品之后您可以开放一盒免费体验试吃，足足28块，如果满意的话可以留下，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真正让您购物无忧。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不要再迟疑了，4000155151，4000155151，等着各位。 迎国庆，庆中秋，北广购物团购大回馈，9月5号至9月24号来电订购2单以上可享95折优惠，10单以上可享92折优惠，买的多，优惠多，购物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发现大家买海参会这么疯狂，这十几天来啊，复购的就有3-4回，这一个人买20-30盒的也比比皆是。我们呢还特地调查了一下，免得是经销商的恶意囤货，结果啊，大家买的都是振振有词的。 对了，5258的宋先生订了50盒，是企业老板给员工发福利，一人一盒。那0036的杨先生订了20盒啊，家里呢一直吃海参，而且是大家族，这中秋节回去探亲送海参啊是极好的。还有9518的王女士订购了3回了，说家里呢组织一次聚餐吃了一回海参，这家族群里啊就开始争相要代购了。 在此呢对大家的支持表示一并感谢，感谢大家。特别要提到昨天呢我们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也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手慢打不进电话，电话占线着急，以至于呢节目结束之后全国还有将近500通的投诉电话需要处理，所以我们也是统计了一下最后的库存，那全国还有最后892盒的海参，今天我们做一天加档活动。 是的，加档活动不限制组数，您只要能够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就可以享受到底价优惠，享受到双节特惠。但是892组一旦被订购完，那么抱歉，活动就结束了。 是，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是以时间为限制的，先听到先买，库存结束，优惠取消。 对，那么如果您昨天电话一直没有打进来，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全面开通。来自于地中海野生进口的一级品的海参，现在呢不要1999一盒，只要699，而且成功订购2盒半年装的，还要再送大家1000元的双重礼包，送您海参24小时泡发被一只，再送您680元的驼毛被一床。好，4007106108。 真的好吃，家里老人吃惯了的，还有0114的朋友订购了2盒，说昨天电话打慢了，优惠没有了。那自己年纪大了，这行动都慢一点。还有一位0741的朋友是订购了10盒，问到说啊，你们价格这么便宜，海参是好海参吗？ 如果不是好海参，我们今天就没有必要再做加送一天的活动了。 没错， 跟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好海参？不是长得好看，而是吃得好吃，口感加营养双双聚集，这竞争弱肉强食，野生海参练就了一身的腱子肉，都是营养，绝对不存在人工投料催大催熟的现象。再加上呢，这款海参是含盐量低，纯淡干处理的，您花钱花得值。 是的，一盒200克，泡发之后呢，大概有3斤多，差不多40到50头。专门的备货，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跟大家再说一下，为什么本次要下手买？不是说每盒省了100块钱这么简单的事情， 是 因为这799的定价也指不定能够维持多久。其次呢，就是这一次的优惠也是十分的难得。您拨打4007106108，订购2盒海参是1398，能够吃上半年时间不说，咱们还送一只海参焖烧杯，不仅是缩短了海参的泡发过程跟难度，用它焖个稀饭面条都是可以的。价值298，可以说是现代家居厨房的必备。其次呢，还有一床驼毛被，是5斤重的冬被，保暖性好，会员价680块钱，光是这2样赠品啊，就要1000元左右了。 没错，所以说呀，这金九银十，金九银十，现在买东西呢，只要是认准的，在做活动的，那得实惠的肯定是您。4007106108，错过了今天的加送机会，就真的再也不会有699元的底价了， 是 再也不会有双重好礼一并送的优惠了。 对， 所以4007106108，赶紧先来打电话吧。 是的，全国892盒售完活动就结束，您想要就再也没有了。 看到手机尾号3587的朋友订购了6套啊，说本来啊是想让同学在大连给我带点海参的，可没想到今年海参的价格涨了将近3成，不能再等了，赶紧囤货。 对， 还有3142的朋友订购了8套，说前2天订的海参啊已经送到家了，包装上明确标注1999元一盒，可是实际上订购2盒连一盒的钱都不到、 啊、对呀、啊， 而且呢还有一床5斤重的大被子免费送，老婆呢欢喜的不得了，本来以为没机会再订购了，没想到今天还能再订一天，那必须要加订了。 是的，这边我还看到手机尾号是0804的朋友就说了、吃海参已经有10年了、 哦、 选海参一定要选海参精比较多的，因为那才是海参的精华。一听啊，您就是吃海参的行家、 啊、 没错啊，海参精呢被誉为是海龙丝，是属于海参的神经系统，是由胶原蛋白和海参粘多糖组成的。那今天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如果看到鲜芋仙野生海参觅食的海参精的时候呢，请一定要保留下来，因为那才是海参的营养精华。好，4007106108，4007106108，加油拨打。 如果按原定计划的话，今天每盒鲜芋仙海参就要涨到799元了，这一盒涨了100块钱。那全国那么多享购电台，一天营业额的损失就是几十万，所以呢，临时加档的鲜芋仙海参福利只能举办1天，错过可就真的没有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您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块钱就能够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而且订购2盒就送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和保暖亲肤又柔软的5斤重驼毛被一床。您要知道，光这2件赠品的价值就将近1000块钱，一旦错过今天，除了1000元礼包不再享受之外呢，连鲜芋仙的海参都要涨价到799了。最后30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很晚，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变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在日常生活中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的一些症状和一些表现。因为中风啊一般会有先兆的一些症状，大概一般都是在一个月到这个一个月到半年之前就可能出现。比如像我们已经讲过的，不管是你打哈欠也好，花欠频频也好，不管你鼻出血也好，便秘引起的鼻出血也好，或者是便秘所引起的脑中风的发生，你也发生过。像这些呢就应该特别的注意了。那但是呢在这个很多的医学家的研究过程中啊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偏头疼的妇女特别容易中风。这个研究人员就发现了，通过对中风人群的调查研究以后，然后就告诫我们啊，有偏头疼病的病史的年轻的妇女，局部的缺血性中风发生的危险性是正常人的 3.5 倍。所以这是指着年轻的，年轻到什么程度？20岁到44岁之间的。这种这个缺血性中风啊，是指由于血管狭窄或者阻塞就导致的脑供血不足所引起的，就是缺血性的中风。在这个报道中啊进一步就分析了，他同时有吸烟，还有高血压，或者还经常的服口服避孕药，像这些，那他的发生中风的危险性呢会更高一些。他们在一项啊291名妇女年龄在20岁到40岁曾经是一个中风患者参加的研究的工作中啊，就发现了有偏头疼史的妇女占了20%到40%，平均起来1/3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女性朋友啊这个偏头疼的发病率啊要比较高一些。研究还发现了，无论是偏头疼的家族史有还是没有，还是个人有这个偏头疼史的患者，都可能增加发生缺血性中风或者因出血性中风的这个危险性。许多人呢在患上了偏头疼以后啊不重视，在急性发作以后呢到了医院给了一些止疼药然后就对付了。由于女性偏头疼患者可以引起脑中风，因此凡是你年龄啊在2到44岁然后你有偏头疼史的，一定要到医院去好好检查你这个偏头疼属于哪一类性质的，这样来预防中风的发生。因为这个发生率啊实在是太高了，而且也太年轻了，在更年期以前就发生了啊。因为这个偏头疼呢它具有相应的临床特征和类型，所以呢习惯上把它称作一种疾病来看。典型的偏头疼发作机制主要是头部血管收缩功能的障碍，并且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倾向。偏头疼的原因涉及到多多方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神经介质的代谢障碍。研究就发现了，这个神经末梢局部的五羟色胺组织浓度增加，交感神经兴奋，血中的耳茶酚胺和缓激肽增多，中枢神经系统内的镇疼的物质，就是大脑分泌的一种内啡肽，它的水平比较低。就由于这种原因，就使得脑膜和脑内血管以及颅外血管部位的疼觉神经末梢在血管扩张的时候受到牵拉，所以呢组织对疼痛的敏感性就提高了，体内的保护机制减弱了，于是就产生了这个偏头疼。所以这个偏头疼的产生啊还是跟它这个神经介质以及血管的收缩的程度牵拉的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呢这个偏头疼呢它属于一种功能性的头疼，所以很多这个有偏头疼的女性特别是年轻的，因为她有办法对付啊，去找那个大夫开一点药，然后很快可能过了，几个小时过了，有的人也很多，有的人烦的勤一些，有的人少烦的不是那么勤。但是呢它虽然属于一个功能性的疼痛，但是除了少数在发作的时候脑的血动力学和脑的功能受到一定的严重干扰以外，造成脑电图异常啊和临床上可以相对不稳的 定位性的体征以外，一般情况下都能够缓解，症状可以逐渐消失，或者随着年龄增加呢，有的人发作的频繁和这个程度就减弱了。偏头疼发作呢是一个难题，经常就说啊，像这种偏头疼的它所以让人烦，就是它不能根除，它一次发作这个解除以后啊，然后啊又因为某种因素，有时候还找不着什么因素，它又可以反反复复的发生。这个国内啊，在1990年有一个最新统计，女性的偏头疼比男性要高4倍，所以在女性朋友啊，就应该特别注意了。主要是由于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女性的生理特点所决定的。头疼的自然病程啊，它因人而异。有的人发作数年后啊，随着年龄增加它就消除了；有的人反反复复发作数十年之久。这种偏头疼啊，因为是功能性的，它不影响智力。如果不伴有其他的器质性病变的话，单纯的偏头疼，它也不会就是演变成脑血管病。但是我们在平常呢，还是对于这个问题呢，要比较重视，因为22到44岁实在太年轻了。如果这时候你发生，就说你没有脑出血，如果你是缺血性的中风啊，没有很好的把它治疗掉啊，也留下残疾，所以啊也是很痛心的。在平常啊，诱发偏头疼的这个原因中啊，有一些食物引起偏头疼，你比如像含有酪胺的食物，像干酪啊，还有红葡萄酒啊，柑橘啊，还有就是这个味精，含谷胱甘钠多的食物，还有就是硝酸盐多的食物，比如腊肠啊，熏肉啊，还有喝咖啡因，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软饮料或者茶咖啡，再有就是盐基发酵或者腌泡了的食物。除了这些之外啊，我们在临床上还有一些，你比如久咳，特别是老年人啊，你要经常的咳嗽的人非常多，但是呢，许多老人呢，就存在着这个无症状的这个脑癌，主要是他细小的血管堵了，而人的这个吞噬反射和咳嗽反射啊，都是由中枢神经支配的，这两个离得特别的近。吞咽反射和咳嗽反射的功能啊都下降了，所以到老人呢要出现组织轻微的小血栓的时候，就出现全身症状。但是对吞咽或者是这个咳嗽这个症状呢，但是呢他吞咽的这个症状呢，就是反射啊明显的就减弱了，减弱的时候呢，他在吞咽唾沫的时候呢，这个唾液啊没有进到食管里，就进到这个气管里了，所以它就引起久咳。所以久咳的病人呢，特别是这个老年人，如果你有这个有肺部的一些疾病呢，可以混淆，但是你心里一定要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说你这种久咳怎么治老也不好，你应该去看看脑神经内科。是不是有小的血栓，做做这个CT 啊，甚至于核磁来证实一下，这样来避免呢它发生的严重了，而又这个才得到治疗又晚了一些了，所以这也应该注意。另外呢，老年人啊还有呢，就是你这个营养不足，你这个蛋白缺乏也可以引起这个脑血管病，也可以引起脑血栓，还有就是，所以这个老年人啊，对优质蛋白的摄入呢，也是还是得注意的，再有就是，临床上也发现，老年人不吃早饭就出去锻炼，也容易引起脑血管病，因为早晨6点到9点，甚至到12点之前是脑血管病发生的高峰，所以在出去锻炼之前一定要吃一些东西，这样会比较好的预防脑血管病的发生，或者喝一些水，这都是很好的预防办法。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化学成分实在太复杂了。64年我们国家世界第一个人工种植灵芝成功，而且呢第一个把它用在临床上，所以这个灵芝 它所含有的十大类150多种有这个好的成分，是在后来很多年才慢慢的研究出来的。但是现在就已经知道了它的化学成分非常非常的复杂，除了蛋白以外呢，还有三萜类的化合物磷脂酸、高分子的磷脂多糖、水溶性的，然后有这个18种氨基酸、8种我们身体不能合成，它都有。再有就是有14种微量元素，它跟我们身体的比例啊非常接近，所以非常好吸收。虽然微量元素在我们身体里啊都是非常少的，但是它对我们的新陈代谢，对我们人体合成酶和酶的作用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灵芝里呢，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呢，这个现在的研究啊，就这些物质。它对于我们身体十大类150多种，不管是这个磷脂酸也好，磷脂多糖也好，多肽类的也好，生物碱、生物总碱，还有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需要的那些营养物质来讲，那它都是对我们身体不断摄入过程中，对于预防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减轻症状、促进康复和自愈能力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另外灵芝里呢还有这个有机锗元素。锗元素啊，它是这个世界公认的免疫增强剂，它可以啊诱导我们身体里产生干扰素会更多。干扰素我们知道啊，它是在我们身体里头只要有病毒进去，它不分什么病毒，只要有病毒进去它就会第一个去消灭它。另外这个锗分子啊，一个锗分子加三个氧原子，它又到了身体里可以放假，这样对于改善我们身体的缺氧状况，增强我们耐缺氧的能力，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它还有钾元素啊、镁元素啊、锰元素啊，这些元素，特别是锰元素啊，它跟身体里的胆碱结合，而可以消除我们腹部的脂肪。这样呢，对于我们这个预防脑血管病啊，比如这个脑血管病病人一般都比较胖。血脂都比较高，血压可能也不正常，血管也硬化，那么灵芝酸这种三萜类的化合物呢，它就这个生理功能啊，药理活性功能啊就非常强了，不但它可以降坏的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抗动脉硬化，另外呢它还有止疼、抗过敏，使得我们肝脏的再生能力增强。那像这些呢，那灵芝酸起到的作用在调节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上又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稳定的作用，这样对于我们老年人特别是有焦虑啊、睡不着觉啊、经常紧张啊，这些症状呢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当然灵芝呢在你经常用的过程中，对于一些脑血管病，比如我们这讲的偏头疼，主要它还是收缩血管，脑部血管的收缩功能发生紊乱，和介质呢这个比较升高血压、血管收缩这样的这个成分比较多了，所以就引起了这个偏头疼。那么它有一定的，比如这个我刚才说了啊，灵芝酸也好，还有就是锗元素也好，它们都有一定的止疼作用。它的止疼主要是一个是提高了疼阈值，因为有的人敏感性增加是因为它疼阈值降低了，应该不在我们身体里你感觉到的一些疼痛，让你感觉到了，那它可以使得这个敏感指数提高，这样呢来这个达到中等度的疼痛能够得到一定的消除。另外呢，它能够使得我们身体里啊产生的制疼的物质和止疼的物质让它平衡，平衡的结果你的疼痛呢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再加上这个缺氧状况的改善和各个器官之间的生理功能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调整，这样呢就使得我们身体呢处在平衡状态，而使着由于你的疼痛而引起的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得到一定的改善。灵芝在我们常用的过程中啊，它不是对某个病和某个器官，而是整体的调节。你比如它可以有效的调节失衡的神经系统，然后啊让你睡眠得到改善，让你这个焦虑状态得到消除，然后让你这个乏力呀、另外这个腰酸背疼的症状得到一定的改善，同时让植物神经和交感神经，同时让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功能稳定性得到非常好的调整，那么这些呢都会给我们带来健康。再有就是呢，它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增强人体的康复和自愈能力，这样呢使得我们的抗病能力啊，还有平衡啊，各个器官之间的平衡啊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当然它能够调节内分泌，来保持我们良好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你像这种灵芝的非常好的